思考问题，喜怒哀乐，包括人的记忆力，哎，都靠脑髓的功能来反应，是不是？那么你胳膊粗，力量它就大，那么你那肌肉啊瘦得跟麻杆似的，你自然而然肌肉收缩就没有力量。那么脑萎缩一样的道理，是不是啊？脑细胞萎缩，功能下降，记忆力下降，思维能力下降，有的还出现了什么呢？情感上的变异啊，有的人老人家患了脑萎缩之后性格改变了啊，变得暴躁，变得抑郁，是不是啊？哎，有的甚至跟那个家里的孙子外孙子因为抢那个电视遥控器打起来了。所以呀，自古啊，中国就有小小孩老小孩的说法，是吧？实际上什么叫老小孩啊？哎，老人一旦变得性格跟小孩一样，我们应该及时到医院，到神经内科检查个脑 CT 啊，看看是不是您和脑萎缩结缘了，是吧？这三线必有一尾，此外的两线，一个是太阳穴塌陷啊，表现的是肝血不足了啊，要测一测血压，是不是啊？看看是不是肝血大亏啊。再一个就是风池穴塌陷，哎，就老百姓说那个大脖筋，是不是啊？两根大脖筋挑个脑瓜瓢，是不是啊？哎，那后脖梗子瘦的没有肉，就剩两根筋了。其实真的是瘦了吗？哎，这个瘦我们叫萎缩啊，叫萎缩。哎，这样的人呢，给颈椎拍个片子啊，看看有没有颈椎病。总而言之啊，医院呢是看病治病的地儿，但是人的养生啊就好比那个汽车的保养一样，你是等它报废了大修啊，是不是啊？你还是提前把每次保养做好啊，做好每一次小保养，别人开十年的车，咱用它20年。所以健康长寿不是咱们到了医院，到了病入膏肓的时候通过医生抢救，通过呀那师傅大修能修回来的，不是啊，一定是每次小保养，是不是啊？把那油泥擦干净了，把那机油换好了，是吧？省着用，哎，所以养生就是省着用，哎，注意好每次小保养。当然了，啊，我们还是只给大家做这么一个小小的提示啊，你不能说，我听了徐老师节目，我到药房就可以随便吃药，那是大错特错，啊，一定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用药。那么还有听众朋友问到什么呢？哎，说我呀，这药啊是医生指导用的，啊，用的也对，而且呢，药呢也是真药，啊，吃怎么不管用啊？是不是啊？啊，就是天底下为什么有吃了不好病的药呢？是吧？甚至别人吃好了，我吃怎么不好？一模一样的病，一个大夫看的，怎么回事？哎，这个常识我得给大家补一补，啊，也就是告诉大家，药何以医病？啊，药何以能够治人的病呢？哎，我们老祖宗啊，用很精辟的语言，啊，回答了这句话，啊，说药者医病，以毒攻毒，啊。什么叫毒啊？是吧？我一说毒，好多人朋友就想到毒药。啊，非也。什么叫毒？是吧？说文解字。哎，这毒就是专注的意思。哎呀，这夏天的太阳太毒了。是吧？海边啊游泳，小上午，小小一上午，晒的皮肤就爆皮了，你看。太阳太毒了，是吧？还有什么毒啊？是吧？说这人呐，眼光太毒了。哦，一下就看出来了， 这个事情的原委，一下子就看出来了这个古董的真假。哎，这眼睛太毒了，是专家啊，眼光独具，入木三分，对吧？那么药者一病，以毒攻毒，这个毒是什么呢？这个毒指的是偏邪之性啊，不是说是毒药，不是，是吧？那么药的偏邪之性有什么特点呢？哎，这我给大家讲营养学基础知识，讲食疗和药疗的区别与联系的时候，我曾经专题的介绍过，就是中国中医药历史源远流长，绵延千年，但是哎，它没有中国的饮食文化久远。哎，说人不是先研究怎么吃药的啊，人是先研究怎么填饱肚子活命的。所以中国的饮食文化它一定是中医药文化的老大哥啊，先会吃饭后会吃药。哎，故而约为叫药食同源啊，药食同源，这个源指的是根源、来源、发源。人们在这个吃食物的过程当中知道东西啊，这个什么食物吃了舒服，什么吃了不舒服，是吧？舒服的就叫补，那不舒服的呢？不舒服就叫泻，对不对？或者叫毒。而且还知道什么呢？啊，你平时好不样的人吃了不舒服的东西，啊，这个东西是有毒的。但是当人有病的时候呢，你给他吃上这个呢，反而呢，让人的疾病可以好转。哎，这什么道理？这会儿啊，有点绕口啊，像绕口令一样，啊，人有病，健康的人是阴阳和合，阴阳平和，有病了呢，阴阳平衡被破坏了，偏邪了，人就有了毒了。这时候呢，我们拿着平时吃的不舒服的东西给它吃上，哎，以药治毒，攻人之毒，是不是啊？哎，把它攻掉了，平和了，叫药到病除，病除药止。所以在传统的祖国中医药文化当中，没有吃一辈子的药，是不是啊？好的大夫名医，是吧？哎，都叫药到病除，妙手回春。所以这个毒就指的偏邪之性。那么药食同源，药物有四性五味，那么饮食文化，传统的中医的饮食食补文化也是遵循了这个原则，是吧？四性，四性者寒凉温热，是吧？寒凉温热，是吧？有人说不对啊，还有一个平性的，还有一个平性的啊，平性者就是不寒不凉不温不热，是不是啊？你偏要把它归成第五性，那我们也拦不住你，是吧？所以四性五味，四性者寒凉温热。哎，这食物和药物的性，这寒凉温热就是它的特性，也就是它的毒性，是吧？那如何以食物之毒攻人体之病邪之毒呢？哎，你看啊，中医的用药法则，是吧？寒者温之，虚则补之，实则泻之，热者凉之，是不是啊？啊，虽然有那么点知乎者也，但是这里边道理很明确，你是寒性的病，哎，就得用热性的药。你像风湿啊，那你就得吃热性的食物， 啊，我一说热心的食物，好多人想到辣椒，是不是想到辣椒啊？吃辣椒对不对？对，是吧？狗肉汤拌辣椒面，那就是风湿的食补之方，是吧？但是你说那得了，那个我关节疼，我往上抹辣椒面吧，抹的辣的火燎燎的，那不行啊，那不行，是吧？那是化学刺激，它不是真正的驱风散寒。所以呀，哎，你这热性的食物也要用之有度，用之有道，是吧？那么今天我给大家总结四个啊，四大类，你像这寒性体质的朋友可以常用的食疗，是吧？那么体内有风寒，是吧？它是寒邪，那么我们就要用热性的食物。那么热性的食物是长在夏天呢，还是长在冬天呢？它一定是有冬天寒冷环境下能够生存的基因，哎，就是雪莲，是不是啊？哎，雪莲。那除了雪莲之外呢，老百姓日常生活当中的呢，生姜大葱，是吧？我给大家讲过那个风寒性感冒的食疗，是不是啊？葱白三寸，一块生姜捣烂如泥，加上一勺红糖，开水一冲，趁热喝。哎，完了被窝一捂，冷汗一发，风寒性感冒不药而愈。都说不药而愈，你是没上药铺买药，但你吃药没有？吃了什么药？自然天成的大葱啊，它能通表解里，所以吃葱一定要出汗，就像人喝酒一样，喝酒不出汗是病，因为酒是发散的东西，是不是啊？你看这个民间俗语怎么说，叫喝什么呢？凉酒花脏钱早晚是病，所以酒呢你就要喝热的啊，你包括夏天的啤酒尽量不要喝冰镇的，最好喝常温的，是吧？哪怕你搁那冷藏的六七度就得以了，是吧？七度八度的你别零度的，那不行，伤脾胃啊，伤脾胃。那么热性的食物还有什么呢？刚说了狗肉汤，是不是啊？说了葱姜，是吧？然后还有葵花籽，是吧？你看平时的小零食嗑点葵花籽，健脾和胃不说，它还能帮助人体驱除体内的风寒。但是话又说回来啊，那你说那葵花籽能驱风湿，我把它当药猛进吃吧，一吃吃半斤，一吃吃一斤，吃的口舌生疮了，那就生了内火了，是不是啊？哎，自所谓美味不可多用。前段时间我看那个走进科学做了测试，这葵花籽这个东西啊，它的蛋白质植物蛋白量，它的热量和那个精肉，就那猪的精肉还有牛肉，它热量是相同的。所以说我看着电视，是不是啊？有着读着小说，一天嗑一斤瓜子，你相当吃了一斤牛肉，对不对？哎，所以这个什么东西都要适度啊，这叫寒则热之啊，那热者寒之，是吧？说这人体内有热气，那就吃点什么呢？哎，清凉的食物，是不是啊？清凉的食物，什么东西清凉啊？西瓜清热利尿，白虎汤，对不对？是吧？哎，西瓜又能补肾，又能清热利尿，西瓜的翠衣还能调节血糖，应季的水果，是吧？他有人不懂啊，有人说，哎呀，你这个徐老师抠门是吧？你看那个水果店进口水果那么贵，你不给孩子买，我说你懂啥？是吧？我们穷人不能生个富身子，是吧？平民的水果才是养生的水果，是吧？你从千里之外万里之遥运来的水土不服的东西吃到肚子里，它是定时炸弹。哎，这也是我们中医养生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食物不过百里。哎，有人问我食疗的原则是什么呢？方圆百里产什么你吃什么。你说这东西我见都没见过，听都没听过，你别乱吃。 那还容易吃出病来。哎，就这么个道道，是不是？你体内有内火，咱们就吃清凉的东西，是不是？但是也不要过于寒凉。为什么呢？因为人养生啊，就养的是阳气。你有毒邪的时候，火毒的时候，你把火给泄了，啊，表里不通，防风通盛，是不是？哎，大便燥结，来点大黄，来点番泻叶，你别整多了，是吧？你把邪气、火毒泄完了，你再把正气给伤了，你这矫枉过正，也算闯了大祸了，啊！所以食补一定要适度，啊，一定要适度。啊，这是给大家讲了药治除病，以毒攻毒，啊，是用药治偏邪之性攻人体的毒邪之性。但是为什么有的药灵，有的药不灵呢？而且前提是在药用对了的前提条件下。那么在这儿，我们用现代科学的理论给大家讲讲药怎么起作用。药物吸收到体内之后啊，不是药起作用，是要靠人体的载体蛋白来起作用。换而言之来讲，药物要在体内达到一个浓度，啊，达到一个浓度，而后作用于人体的脏腑器官。通过人的脏腑器官受了药物的刺激之后，发挥它的生理作用，而来达到什么呢？啊，拨乱反正，把原来偏斜的给它平衡的这么个作用。简而言之来讲，是药物作用于脏腑，脏腑发挥功能，进而来实现平衡。所以啊，是吧，中国老话有一句话叫病入膏肓，是不是啊？无药可医，不可救药，是不是啊？这人的病的不可救药了，你啥意思？是这和医生有仇啊，就不给他药吃？不是，是太严重了啊！为什么别人用的有效的药到了那不可救药、病入膏肓的人体内，它不起作用了呢？生活当中没见过啊，老人针都打不进去了，怎么办？元气大伤，百药不灵。所以这时候你一定要知道，吃药和活命哪个重要，是不是啊？当人呢，吃药老用药不见效的时候，人应该让五脏六腑歇一歇，回到出发点，通过元气培固，通过吃饭喝米汤油，是不是啊？哎，通过睡觉，通过休养生息的方式，说白了啊，我们说的现在大家都容易理解的，你家那电脑电视死机了怎么办？是不是啊？手机玩游戏卡住了怎么办？哎，小孩都知道，哎，关机，强行关机，哎，重新启动，他就缓过来了。不然他电脑死机了，手机死机了，你越鼓弄他，他越在那卡住不动。怎么办？强行关机，重新启动，对不对？哎，那人也是这样的。人怎么重新关机啊？哎，我们叫假死疗法。啊，假死疗法。是吧，好多人一听死字儿，哎呀，很忌讳，其实没什么忌讳的。所以搞养生的就离不开病，就离不开死这个字儿。怎么办？哎，说破无毒。所以中医啊，把这个睡眠疗法是人的一个生命系统的重新启动。所以元气培固很重要。啊，元气培固不是吃什么灵丹妙药啊，是把饭吃好，觉睡好，啊，把心情调节好。是吧，不要过度的焦虑，哎呀，我这心脏病能不能过了这年头啊，哎呀，我这个高血压今年底中风瘫了，我能不能缓过来了，既来之则安之。尤其是重病垂危的老人，你有一个平和的心态，看破生死是很重要的，何况人生总有一死，对不对？哎，所以人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生命观，你在养生的过程当中，你就轻车熟路，哎，而不是过分的焦虑，是吧？

有那么危险吗？你还不知道。其实这就是等危性疾病。所以我说了，眼科医院治不了眼底出血，到哪儿去啊？到神经内科，到心脑血管病科。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真牌杜仲骨碎补胶囊，本品是以杜仲提取物、骨碎补提取物、补骨脂提取物、羚羊藿提取物、碳酸钙、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事实证明，具有增加骨密度的保健功能。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人为万物之灵，这个人呢，作为一个生物体，他是自然界当中集万物之灵性之所在的这么一个物件。我经常呢给大家打比方，我说如果把人呢比作一辆车，是吧，车你新买来的时候它什么样，你开了十几二十年之后它又会变成什么样。车经常维护保养和从不维护保养，开了几年之后这车况的差距又会怎么样。所以呀，开车的老的那个司机师傅有句俗语说，说车不但光会开，你还得会修，是吧，开到了一定年头你还得大修，而日常的保养甚至比啊将来的那个大修对一个车来讲都是更加的重要的。所以车呀，你开好了小保养经常做，就省着将来大修的时候拆发动机了。那么人呢，人亦如此。小保养就指的是我们良好的生活习惯、情绪、饮食、作息。那大修呢，大修啊就等于送到医院里住院抢救。那汽车报废呢，啊，就等于把人呢化成灰，装个盒埋八宝山了，是不是？但是，是吧？但可是，人比车可金贵多了，是不是？你车坏了补胎、补轮胎呀，你得用橡胶补，对不对？你不能说我拿个铁钉补轮胎，不能。你车喷漆，你车钣金修复，你车那个玻璃修复，发动机的维护，它各有各种材料，你没材料这车修不了。所以说呀，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有车的一族也越来越多了，所以汽车保养是不是啊，包括修车呀，是不是啊，哎，这已经成了一条发财的道。那回过头来呢，啊，对于生命、对于健康的这个保养，养生保健行业也从原来的打针吃药、住院开刀，从医院的治疗当中，从其中分立了出来，是不是？成为一个非常庞大有效的预防养生体系。但是我还要说，人和车不一样，是不是啊？人得了病，有些病你不治它可以自己好，伤口坏了你不上药，你包扎好了它可以自我愈合，只要生活调养，胖子可以变瘦，瘦子可以长肉，甚至被誉为是吧终身性疾病的高血压病、糖尿病，要终身服药，通过科学调养，三年不吃药，五年停了降压药， 这样的彻底摆脱高血压病、糖尿病帽子的人，在这个养生体系当中已经是喜闻乐见的事儿了。那这是为什么呢？不花钱，慢性疾病先好一半。说好多人不相信，听节目能好病。当然了，你这个耳朵听，那个耳朵冒是不成的。最起码你应该把人话听懂，把人事儿做好。所以自然疗法、科学养生是不花钱的，是吧？明其理，从其道，为其养生之方，调养了你才可以健康。虽然你没有吃保健品，慢性疾病照好一半。那这个不花钱的疾病康复道理在哪儿呢？需要大家做记录了。那个汽车呀，是钢铁、橡胶，是吧？玻璃啊，它是死的，是吧？你不给它加油，它不喘气儿。电池没电了，它就得搁拖车拖了，是吧？人不一样，人有思维，人有情感，是不是？人会记忆，人有体温和心跳，人会吃喝拉撒，喜怒哀乐情愁，是不是？所以说到家了，人是个活的物件，叫生物体。也恰恰是因为人是一个生物体，它就具备了生物体所具备的一切生命特性。人有自愈能力，伤口的愈合，骨头的愈合，动脉硬化的自我排毒清理。所以人的这个自愈性，具体到人的生理特征上来讲，人的营养的摄入，废物垃圾的排出，是不是？细胞的修复，情绪的调整，包括五脏六腑之间功能的协调，所以这些都是生命的自我康复的特征。所以当我们弄懂了这些科学医学的本质之后，我们再回头来听一听世界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的世界名言。他说人啊，病人是自己最好的医生，这句话绝对是不无道理。他的道理大了去了。他说人是一个全自动能治好自己疾病的生命体，只不过在这个伟大的工作实施之前，需要打开思想的结，需要遵循生命的规律，需要补充相应的能量，需要补给相应的材料和物质，而养生足以做到这一切。所以希波克拉底的话说，病人是自己最好的医生。那么医生，咱们这些医务工作者是干什么的呢？啊，只是来帮助病人的。怎么帮助他？是吧？给他健康的、有效的能量原材料，还是给他大量的有毒的化学物质，让他这面治好了病，那面毒发身亡。所以在整个现代医学界，中医养生、绿色生活化养生、以人为本的天人合一、中西结合的养生文化正在悄然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改变着人们的生活，甚至使好多的医生也在逐渐的悄然的减少化学药物、毒素药物的应用，而选择补充营养、补充能量，采取天然的植物、动物甚至于矿物微量元素的使用，而避免激素、化学合成类包括注射类药物的使用，恢复人生命本能应该起到的作用。所以这是现代医学的一个发展方向。用医学专家在世界医学大会上的话来说解决21世纪人类生命健康、人类生存问题的金钥匙，靠的是中国2500年前的圣人的智慧。那么中国2500年前孔老夫子的那个年代，圣贤之人的智慧是什么呢？道法自然，伦理道德。所以老子和孔子他们的学说在某些程度上是不谋而合的。所以追求自然、回归自然，它是最为科学的文化先行养生的一个根基。糖尿病造中风，告诉大家糖尿病什么时候发作中风啊？眼底出血就已经是中风的发作了。所以糖尿病人出现眼底出血的时候，脑出血和心肌梗塞是迫在眉睫需要预防的。那么后面还有更为严重的暴风雨就是肾衰竭的到来。所以当糖尿病人出现眼底出血的时候，你再用大量的输液，在国外现在很少有人挂吊瓶打针了，都采用口服的用药方式。因为输液相当于小手术，糖尿病病人出现眼底出血的时候，全身的微小血管破坏的已经差不多了，甚至挂滴流扎个静脉针，那血管都得鼓包，那怎么办？没办法，给你插了一根管。是扎针把血管扎坏了吗？不是，是这些输液的化学药物对血管造成刺激硬化你花了7000-8000插了个管，不用天天打针了这回方便了是吧，往里输液，打开阀门接上去的往里输液，但是药物的刺激依然存在，末梢循环的堵塞会循序渐进的加重。所以对于那些老年人打个针血管就鼓包，甚至血管都很难扎，都得靠静脉通路来进行给液体的时候，我提示您，肾衰竭已经来敲门了。所以这个时候虽然你能吃能喝能走，但是半条命的小血管养生方案收音机前所有糖尿病眼底出血的，扎了血管打针就鼓包的，很难打针不敢打针的朋友注意了，打针对血管的危害是非常大的。那怎么办？在不需要保命的条件下尽量减少输液，同时要修复血管，清除血管内因为长时间输液治疗而存在的什么呢？散在粒子的小血管堵塞。那么谁是小血管修复的工程师啊？是不是啊？谁是自由基还原之王啊？蓝莓。所以当你血管扎针都扎不进去，甚至一打针血管就鼓包，一打针人就胖肿，一打针就心衰的时候，这样的人叫隐形的半条命。虽然你没有脏腑衰竭，但是脏腑已经到了衰竭的边缘，因为小血管破坏，功能血管堵塞，你的内脏功能就要出现大问题。那么春三月呢春三月呢是吧，糖尿病病人是吧，你属于缓解期，你可以合了季节，你正处在糖代谢紊乱期， 是吧？有痰湿，有地热，调脾，是不是啊？所以春天呢，是一个生发的季节，是吧？是万象更新的季节。农民播种，春天就要发芽。啊，何以发芽呀？土地肥沃，种子才能发芽。种子成熟，啊，种子是成熟的，有阳光水分的蓄暖和滋润才能发芽。所以人和天象是合一的。啊，人在春天怎么样才能欣欣向荣，才能疾病康复，才能借天时地利的这个生发的契机呢？我们充足的元气，吃饭睡觉走道全自动，这三件宝，这就是肥沃的土壤。回过头来呢，是吧，我们肝血肾精的培固，是吧，我们冬天的蓄养，这个就是种子啊，就是种子。我们肺脏的阳气的调达，这就是阳光雨润的滋润，是吧？我给大家讲过，冬不藏则春必生温病。那些冬天暖气家里过热的，是不是啊？冬天跑海南去猫冬，天天出大汗过夏天的，这都属于冬日不藏的例子。加之冬天过度锻炼身体出大汗的，冬天刮痧拔罐针灸火罐的，是不是啊？这些都扰动了肾的阳气，那么上呼吸道感染、流行性感冒，也就是我们中医说的温病。什么叫温病？就是传染类疾病，都是冬日里肾精不藏、种子空虚的病，还要把那个补润肺气。所以人今天得病不是今天的错，是在为昨天、前天甚至上三个月的错在埋单，是不是啊？所以人都是成年人呐，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所犯的错误来承担错误的伤害，来改错而弥补错误所造成的损失。所以养生一样的道理啊，养生这个东西它不像吃激素，它不像打吊瓶啊，限时限报，是吧？现用人现教，不是啊。养生啊，就像我们十几年前的老街坊一样，是不是啊？远亲不如近邻呐，是吧？他那个感情啊是沉淀下来的，所以养生三个月，健康大半年呐，是不是啊？养生啊，整三年，人可以年轻十岁。所以这个养生啊，它给人的健康积累啊，像滚雪球一样。啊，愈养生愈健康，是吧？愈乱用药物，愈乱用激素，那你身体的元气掏的就越空，是不是啊？所以病来如山倒，不是山，有一天想不明白了，一下子倒了，是你把山底下掏空了，这山能不倒吗？有人说去病如抽丝，是吧？为什么如抽丝？